之后呢，比如在这个记忆上，就是比如需要我们做一些配合，我们来配合你们啊，包括他们清华什么硕士生啊，他们做一些个毕业创作、毕业设计，我都给他们支持。因为作为雕漆来讲，他工艺的历史的这些个这个形象给他的固定的是很死的，但是现在这时代呼唤让有变化，所以我觉得你们只要加一些个改变，跨界这东西就比较容易达到。而且我说将来雕漆这个变化就在你们这一代当中来产生。 刚才您听到的是非遗时光大型系列报道之三落三起说雕漆，采访张鹏飞，播音郭伟，合成制作胡听兰，监制孟丽，出品北京市文化局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阳光茶园，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这回我说一回笑话，这个笑话啊是这个傻子的故事。那位同志说，这傻子这是怎么回事情啊？这人好不当的，为什么他傻了？现在我倒研究出一个原因来。我说这个傻子呀，就是社会造成的。怎么呢？旧社会，您看这傻子呀，旧社会啊有两种。这一种傻呀是什么呀？害这个热病，吃凉药吃多了，傻。另外还有一种傻子，那是怎么意思？那就是培养出来的。哈，说你说这像话吗？有往外培养傻子的？他是啊，他那旧社会可不就那样吗？因为什么呢？那个财主啊，地主家里头有钱，有了小孩啊，呵，小少爷，这孩子呀，从小就是看妈老妈跟妈哄妈，四人扶持这么一个孩子，哎，结果就给扶持傻了。他怎么傻了？你想，四人照顾这一个孩子，这孩子受得了吗？茶来张手，饭来张口，什么也不懂的，八岁了还系着屁货帘呢，十岁大小便得有人管，十二岁吃饭还得用人喂呢，就这样伺候他吗？到吃饭时候老妈子得叫，少爷吃饭了，哎，一张嘴等着喂，这回头啊连菜汤啊带菜呀、啊、拌好了老妈子喂，哎，不喂不会吃。这天呢老妈子有病，老妈子病了，找了一替工来，这替工不懂啊，少爷吃饭了，搁在那儿，他出去了，没喂，结果饿一天。您说那还不给培养傻了？那他非傻不可。今天我说这个就是这么回事情。有一家大财主，家里头有三个姑娘，大姑娘、二姑娘、三姑娘，这三位姑娘啊都出了门子了。这个大姑娘啊给了一个秀才。二姑娘呢？二姑娘给了个举人。三姑娘，呵，三姑娘长得最美丽，并且最聪明，也寻了个主，错不了。傻子，说这怎么个道理呢？怎么会寻了个傻子呢？他那是这个父母主婚呢，因为这个傻子呀比他们家的财主大，他爹呀八旗高枝儿。得把这姑娘啊给了个傻子，这三姑娘就听说了，没过门就听说自己男人是傻子，心里头啊这个堵得慌，这个气呀、啊，啊，赶到那儿下了轿啊，一看呢财主倒是挺大，一瞧啊拜天地时候真是傻，三姑娘好坐在洞房里头就哭，死乞白赖一哭，大伙儿就说这傻子你过去劝劝去，你过去劝劝。傻子就过去了，你哭什么呀？他问了两句， 三姑娘一生气不能不理他了。哭什么呀？啊，嫁你我算倒了霉了。你怎么了？怎么了？你傻？你不会说话？你我不会说话，你教给我呀。三姑娘一想，对呀，不会说话慢慢教啊，我教给你。好，甭说别的，到了三天头上啊，我就得回门到娘家去，你也得跟我一块儿去。你说你要这么傻，你到了那儿让我大姐二姐大姐夫二姐夫一看，我这面子往哪儿搁呀？我教你话你能记得住吗？你来呀。那好，我告诉你，比方说咱俩要去了，到我爹门口，我爹呀必然出来迎接你，我爹要迎接你，你怎么办呢？我就进去啊。进去还行啊，你得说话。我说什么呀？我爹必然这么说，三门婿，你投了请吧，你就得这么说。你说岳父您投了请吧，长者先，幼者后，小婿我来了，我应当的。你要记得住，你就不傻。嘿，这一说呀，傻子还真行，记住了。你再说一遍。我告诉你，你说岳父您投了请吧，长者先，幼者后，小婿我来了，我应当的。说说试试。岳父您投了请吧。这长者先，幼者后，小婿我来了，我应当的，我应当的。三姑那天干嘛说俩应当的呀？哎，行，既然会了就行了。哎，对，你就这么说啊。赶到里头啊，磕头的时候我怎么磕你怎么磕，少说话。一会儿啊，就在那儿吃饭。到吃饭的时候，大姐大姐夫、二姐二姐夫他们坐在上手，听见没有？我让你坐，我坐在哪儿，你就在我旁边这么一坐，别多说话。哎，等一会儿啊，我爸爸必然给你布菜。我爸爸要给你布菜，你怎么样呢？吃啊。我还不知道你吃啊。吃是吃，你得说话。哎，我说什么呀？你就这么说，你说岳父您请手，小婿我自取，我够着了就行了。岳父您请手，小婿我自取，我够着了，我够着了。他最后老说两句。三姑那天，行，你可别忘了啊，连头了那也记住，你要把它念熟了，背熟了。哎，这一让他背熟了，呵，傻子可逮着理了，这一天嘴不闲着，老说这几句。 嘿，岳父您投了请吧，长者先，幼者后，小婿我来了，我应当的。岳父您请手，小婿我自取，我够着了。小婿我来了，我应当的，我够着了。 他这一天老说这个，吃喝拉撒睡行动坐走老说。最可气是什么呢？三姑娘走在哪儿他跟在哪儿，跟着身后的说， 我应当的。 他老说呀，就把这三姑娘说烦了。 我应当的。 三姑娘一着急，待着吧，就不让他说了。他怎么样？错会意了，他以为这句也是教给他的呢。 岳父您头的请吧，长者先，幼者后，小婿我来了，我应当的。岳父您请手，小婿我自取，我够着了，待着吧。 三姑娘听怎么这句也接上了，三姑娘很生气。 再说我给你个嘴巴，嫌他讨厌，再说我给你个嘴巴。他一听三姑娘要打他呢，他可就不敢说了。虽然不说呀，可是这句话他也记住了。赶到了第三天了，呵，真坐着车去了。到了岳父那哈，老岳父真迎接出来了。哎，果然是这句话。哦，三门婿你来了啊，你头了请吧。三姑娘们一瞪他袖子，哎，傻子真不含糊，真说上来了。 岳父您投了请吧。长者先幼者后，小婿我来了，我应当的，我应当的。 老岳父一听，咦，都说我这三门婿是傻子，他不傻呀。哎，老岳父很高兴，赶到了里头呢，磕头的时候他也不多说话，嗯，没露出破绽来，挺好。到了吃饭的时候出了事了。怎么出事了？老岳父岳母啊在当中坐着，大姐大姐夫上手，二姐二姐夫下手，他们在对面都坐好了。都坐好了呢，老岳父疼姑爷，当然疼小的，就夹了一柱子菜真给布过去了。老岳父一布菜，三门婿你吃这个。傻子呢真不含糊，站起来了。 岳父您请手，小婿我自取，我够着了，我够着了。 你把那丸子往这么挪挪。三姑你听怎么又多了一句呀、啊、干嘛挪挪丸子呀？老岳母一听，哦，三门婿爱吃丸子。老岳母高兴了，哦，三姑奶爱吃丸子，好，我给你煎。哎，三门婿给你这丸子。傻子把那句想起来了， 你带着吧。 老岳母吓一跳啊，心说我招他惹他了，我这么大岁数，好心好意我给你布布菜，我带着吧。我怎么了？我带着吧啊，你跟我有茬有盏啊。老太太这么一生气呀、啊、大姑娘明白。大姑娘站起来了，哟妈呀，您看呢，什么呀，三妹夫说这句是好话，他大概呀、啊、那个意思是叫您歇着吧，怕您累着，叫您歇着吧。行，他呀说错了，说让您待着吧，他意是好意，他是让您歇着吧。既然他让您歇着，干脆您就歇着，我替您来。哎，三妹夫你吃这个呀，再说我给你个嘴巴，我招你了。 我是歌手老狼，才想起同桌的你。你在这里讲述着别人的故事，而自己也出现在别人的故事里。故事里的事有你有我。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时间10点整， 阳光茶园。以下是广告时间。 四世同堂海狗鞭特补胶囊选用药材海狗鞭，配以人参、枸杞、红花、肉桂、茯苓等多种动植物原料，采用现代生物工程技术研发的纯天然无污染的保健食品，它可以抗疲劳、延缓衰老，适用于易疲劳的中老年人群。详情请拨打6617-84006618-7778。 本品不适合少年儿童，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以上是广告时间。本栏目由四世同堂海狗鞭特补胶囊特约播出。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阳光茶园。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了本节目的健康顾问郑老师，为大家讲解健康和养生方面的知识。下面我们就来有请郑老师。郑老师您好。 各位听众好，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好，今天我们跟大家谈谈大脑退化的表现，健忘。那健忘呢，指的就是记不住事儿，办事儿的时候开始丢三落四了，经常是找不着钥匙啊，找不着钢笔啊等等。 健忘呢，有的是一时性的。你比如说最近啊，真的就是比较忙，工作特别多，所以呢，有的偶尔出现健忘，那实际上也属于一种正常的现象。那如果说是不是特别忙，如果说是频繁的丢三落四，而且还伴有着头发昏沉、睡不好觉、做梦很多、浑身都没有劲儿，那这个就要小心了，这个就是大脑功能在减退的表现。所以健忘的人经常是在煤气上坐上壶以后，坐上锅以后待一会儿，想着想着还给忘了，最后生活中就出现了把这个饭蒸糊了，把这个水烧干了这种现象。那实际上这些都是小的损失，甚至有的人吃药的时候忘了吃没吃药，没吃吧不容易说控制血压，那如果说再吃一片吃多了吧，容易使血压更低，所以很多人很懊恼，怎么就记不住这点事儿呢？那实际上好多人认为人老了可能这个睡眠自然就会变差，浑身自然就会没劲儿，记忆能力也就会相应的就减退的多了。实际上我们说人老了可以睡眠的时间缩短，可以精力体力不如年轻人，但是人老了也应该有着适度的睡眠，也应该有着能够正常应付生活的精力体力，也应该有着正常的记忆能力。虽然不像说年轻人记忆能力那么强了，但是也不应该是扭头就忘。那医学上研究出来频繁的健忘，那实际上是一种特有的健忘症，越来越多的中年人现在都出现了老年人特有的健忘症。那医学研究已经证明了早老性的痴呆就是从老年性的健忘症当中逐渐发展而来的，每年大概有 15% 的人，这个人群当中有 15% 慢慢的带来了记忆能力的损害，逐渐逐渐的症状越来越明显而出现早老性的痴呆。所以专家们提醒健忘症的人要及早的想办法，因为老年性痴呆是一个渐进的，到最后发现是不好逆转的一个问题，最初的表现就是记忆能力的障碍，逐渐出现了一些异常的行为，就这个行为啊，你不好理解，为什么不好理解呢？就不合逻辑。你比如说用饭碗去洗脚，把手表收藏在冰箱里面，这个在一般人来说是不会这么干的，而早老性痴呆的人由于他的记忆能力减退了，由于他的分析能力逻辑思维各方面的功能都下降了，所以就导致了出现很多异常的行为，最终导致丧失生活能力。那丧失生活能力实际上可以说痛苦的是家属，是因为自身本人好像对这些都不在乎了，但是这个人的生活质量大为减退。还有一点就是老年性痴呆的死亡率非常之高，它是在心脑血管疾病和肿瘤之后排在第四位，所以越是提前早解决想办法越容易收到效果，不要忽视这个健忘，从而失去早期的最佳的改变的时机。那我们说人到了老年以后大脑就容易发生这些功能性的衰退，从而表现出来就是健忘症。那也就是说偶尔健忘这个有情可原，但是频繁的健忘耽误事儿，这就应该警惕，这是身体发出的一些信号。那么实际上这个老年性的痴呆症啊，它并不是没有预兆的，这个预兆很容易被人们所忽视。这个忽视就是第一，老年性的痴呆症它会在短期内长出很多白的头发，实际上这就是大脑严重的消耗而出现的一种反应。那我们说一般的中年人长头发里面夹杂着很多白的，这都是正常现象了，更何况是老年人呢？所以很多人认为老年人长白头发这是很正常的一种现象，毕竟人老了，但实际上如果在短期内突然出现大量的白发，那实际上这就是脑力透支的一种表现。那实际上还有身体上出现的一些表现，那这些表现呢，如果能够及早的发现，就能够及早的去想应对的策略。那身体会出现什么反应呢？就是一方面是记忆能力上， 你看这个人记得住记不住，家人和比较熟的朋友到底是干什么的，都住哪儿，是吧？有的呢是人家朋友来家里探望，但是就知道这个朋友比较好，怎么也想不起来人家叫什么，得花好长的时间聊天聊天，聊着聊着哎，才想起来人家叫什么，或者人家干什么的怎么也想不起来了，就觉得比较熟，但是就是不容易想起来。第二就是记得住记不住上一顿饭吃的是什么东西，那也就是说在一天之内，对不对啊？比如说晚上了，晚上的时候你回忆一下中午吃的是什么呀，好多人都想不起来了，你可见这个大脑的功能它正常吗？它根本就不正常，对不对啊？第三就是能不能回忆起几天前谈话的内容，几天前进行了一次交谈，那谈的是哪方面的话题呢？是工资的问题呢，还是社会现象呢？对不对啊？好多人已经记不住了。第四就是看看记得住记不住自己住哪儿，自己家的电话号码，因为这个号码经常和别人讲，所以呢应该记得很清楚。自己家的住址就更不用说了，你天天就住在这儿，对吧？但是有的人都说不清楚，或者有的人你问他的时候他得想好半天他才能回忆起来，这个明显的就是大脑功能在衰退。那还有的标准就是记得住记不住今天是星期几，今天是几月份，有的人甚至今天是几月几号都不知道了。那如果说是根本就不知道的，那是另外一回事儿。有的人是知道但是就是想不起来。还有就是看一看家里边经常存放的东西的位置，记得住记不住，你可以问他呀，这个剪子放哪儿了，是不是？你这个钥匙放在哪儿了？平常都是有固定的地方的，现在呢好多东西根本都找不着了。那这就是记忆能力的损害在生活中在身体上的一些表现。那还有呢，我们可以再观察这个人他的对生活中一些物品的使用情况如何，也可以判定。你比如说有一个简单的工具钳子杆锥，是不是？你看看他对这些工具的使用能力，有的都不知道怎么使了，甚至有的都不知道放哪儿了。那有的毕竟都用了一辈子了，现在都不知道怎么用了。你看经常做饭的人现在连一顿饭都做不出来了，对不对啊？还有呢就根本就看不懂这电视剧里边的内容，自己不会去领退休金，不会用钱买东西，那这个说明明显的这个记忆能力分析能力判断能力都在减退。那实际上这些都是老年性痴呆的一些信号，那把握住这些信号及时的想办法，因为越是早想办法越能够看见效果。很多的子女实际上有一个误区，这个误区就是跟老人聊天的时候啊，发现老人对年轻的时候的记忆能力非常的清楚，小的时候喜欢吃什么，小的时候喜欢玩什么，小的时候跟谁玩，小的时候住哪条胡同，住几号，都能够说得清清楚楚。所以有的人还自豪地说我们家的老人好，那记忆能力相当的棒，连小时候的事儿都能记得住。那我们说实际上真正考验老年性痴呆的是远期的记忆能力，这是不算的，真正是近期的记忆能力才是主要的。那也就是说老年性痴呆的一个表现就是只记远事儿，不记近事儿，刚发生的事儿转眼就忘，对吧？在里屋这干着干着突然想拿个东西，走到外屋以后想拿什么呢，就知道过来想拿个东西，但是拿什么记不住了，就是从里屋走到外屋就这个距离就忘了，那可以说就是转眼就忘。那实际上这些才真正是老年性痴呆的一种表现，所以千万不要忽视了记忆能力损害这个现象，也不要误认为把远期的事儿记得清楚那就是记忆能力好，恰恰相反，因为这个不是诊断的标准。所以明白了这个要及早的想办法，就要第一认知到老年性痴呆的表现，第二呢有了相应的表现以后及时的找到解决措施。那中医学针对于老年性痴呆有着丰富的解决的经验，中医明显的认识到了这个大脑功能的减退，一方面来自于大脑的透支，另外一方面 来自于什么呢？这个大脑的功能的新陈代谢出现了问题。大脑的新陈代谢怎么进行的呢？这就是人的脑髓会越来越少。脑髓并不是在大脑里面生成的，而是通过人的肾，再通过人的脊髓运输到人的大脑。所以这个过程就叫肾生脑髓。肾生的髓有骨髓和脑髓之分，骨髓是用来强筋壮骨的，脑髓就是为了保证人的记忆能力的、分析能力的、判断能力的。而随着肾功能的损伤，骨髓和脑髓都会相应的减少，这一减少就出现了老年人常见的骨质疏松症和健忘症。那再为严重的，一个是骨折，一个是老年性的痴呆症。所以这些问题都是互相有着内在的联系的。所以有了这些问题的蛛丝马迹，一定要提前的想办法去养肾护肾，把肾功能养护好了，才能够有效的预防骨折的发生，有效的预防老年性痴呆症的发生。所以有效的补肾才能够真正的解决这方面的问题。那怎么才能真正的解决问题呢？因为现在已经面临着骨质疏松，已经面临着原来骨折过，已经面临着健忘、分析能力的减退，所以遇到这种情况就要去增加补肾的力度来扭转现状。增加补肾的力度就要应用血肉有情之品，因为血肉有情之品能够发挥补肾力度强、效果持久这个优势。海狗鞭属于血肉有情之品，那它在于养肾护肾、补益肾中精气这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原因就在于血肉有情之品有着好吸收的优势，那海狗鞭就具备这个优势。同时它含有丰富的养肾护肾的精微物质，而这些精微物质补充到肾当中，恰恰是生骨髓、生脑髓的原材料。也就是说它补充了这些原材料，而海狗鞭很强的补肾的功能在修复肾生髓的这个功能。肾生髓的功能修复了，生的骨髓多，强筋壮骨，生的脑髓多，就能够使这个大脑得到充足的补充，从而有效的杜绝老年性痴呆症的发生。所以如果一个老年人出现了频繁的健忘，如果一个老年人出现了对近事的记忆能力明显的减退，千万不要忽视了应用养肾护肾的办法解决健忘，杜绝老年性痴呆症的发生。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非常感谢郑老师给大家带来健康和养生方面的话题。也欢迎您在每天上午的十点锁定中波603千赫北京故事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以下是广告时间。 好消息，新春佳节即将来临，为了感谢大家多年来对四世同堂海狗鞭特步胶囊公司的支持与信赖，同时庆祝海狗鞭胶囊上市22周年，特定于元月20日至2月5日在北京12家专卖店举办迎新春感恩回馈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购买四世同堂系列产品均可享受优惠，机会难得，欢迎新老顾客光临惠顾，详情请拨打咨询电话6617-8400，6617-8400，6618-7778，6618-7778。 四世同堂海狗鞭特步胶囊专卖店电话6617-8400，6618-7778。 本品不适合少年儿童，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以上是广告时间。 几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回凡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继续给大家讲啊呼吸系统的一些结构。今天呢我们就讲讲肺，主要讲讲肺。其实肺是我们呼吸系统最重要的器官，它在我们这个我们前头有个骨头摸着，它叫胸骨，后头就叫纵膈，在这个纵膈的两边就是我们的肺。这个肺呢它是左二右三，不是说整个一个都是肺泡，左二右三中间有那个隔膜来隔着。 但是这个两个肺，它最主要的基本的单位是什么？是我们的肺泡，就是在我们二十三四级的最后，细支气管的末端就像个葡萄珠一样，然后就挂一个。这个呢，也是交换气体的场所，它是多面膜的一个囊泡。它除跟肺包管呼吸性的细支气管相通之外，还跟周围的肺泡彼此之间相连，然后肺泡壁上有小孔，这个肺泡上的小孔呢，是为了沟通或者均衡临近肺泡内气道的一个孔道，它可以建立这个支气管，从而平衡呢，它可以建立一个侧支气管，这样可以平衡相邻的肺泡的压力，为防止这个支气管阻塞以后肺叶不张，就这种结构呢就有这样的特点。肺泡的平均直径啊特别特别小，0.25微米，每侧肺大约有3亿多个肺泡，然后所以我们的整个肺啊大概就是7亿左右个肺，那这肺泡，这个肺泡的总面积把它摊开，小也有80平方米，大有120平方米，平均起来100平方米，所以呢足够我们全身各个器官供给氧气和呼出二氧化碳。这样巨大的肺泡面积跟肺泡表面密切接触的肺的毛细血管之间可以进行充分的气体二氧化碳的交换，这样保证我们人体呢在代谢的过程中对于氧的需求。这个肺泡内啊，我们知道啊，它有非常非常多的吞噬细胞，比如肺吞噬细胞、单核细胞、中性粒细胞，这个肺的巨噬细胞就游走在肺泡内，它可以吞噬各种异物，包括细菌、病毒，包括粉尘，包括这个很多的这个不是应该在我们体内的一些异物，它都能够把它吞噬掉，甚至于有时候对突变的细胞它也能够把它吞噬掉。所以肺内的巨噬细胞也成为是尘细胞，这些细胞可以穿过肺泡的上皮进入肺泡的腔内，把那个微粒带到纤毛上皮的地方，随着气管表面的粘液然后就排出体外，或者进入淋巴管，运送它们到肺门的淋巴结，或者沉积在肺的间质内。所以肺的巨噬细胞对肺内的净化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它也是加入了我们气管的防卫的作用。所以这个总体来讲呢，呼吸系统有很完备的结构和功能来防御抵御外来的细菌啊、病毒啊、微生物啊，还有一些异物啊，还有粉尘啊、突变的细胞啊等等，来保护我们的健康。如果免疫出了问题，如果是病原菌和微生物的毒力很强，这样呢人就患病了。一个是呢你自己的免疫功能低，再有一个就是细菌的病毒超过了你的免疫系统能够抵御外来之敌来侵犯这样的能力，所以我们就生病了。还有就是呢，肺泡膈之间它也有净化作用，因为肺泡主要的功能是气体交换，但是它也有很好的净化作用。这个肺泡的表面是一种单层的肺泡上皮，成为肺包膜，相邻的这个肺泡彼此紧密的接连在一起，叫肺泡膈。膈内有大量的纤维，弹力纤维和丰富的毛细血管网，并且有吞噬细胞。吞噬细胞能够吞噬很多的东西，凡是进到我们身体里不能够不应该进去的，它都能够吞噬。而且它可以穿过这个肺泡上皮进入肺腔内，而且这个我们知道这个肺的血液循环是非常非常多的，所以这个吞噬细胞对肺就起到了很好的净化作用。而且这个我们肺的血管系统啊是非常非常丰富的，肺的血管系统它有特殊性，它一个是双重血液来源，一个是肺的血管，另一个是支气管的血管。肺血管是由肺动脉、肺静脉和毛细血管网组成的，是肺的功能血管，完成人的这个肺循环，也称为小循环。因为我们这个血液从我们心脏打出来以后啊，一个它就走了肺了，我们这叫小循环，还有一个就从主动脉一直到我们的下肢全身各个地方，这叫大循环。那么肺循环这个小循环呢，它主要是回到心的 肺静脉的血，部分的氧呢就被组织吸收了，同时呢又接纳了组织里头代谢过程中产生的废气，就是二氧化碳，这个肉眼看起来就是暗红色的。所以呢经过肺静脉到达肺内巨大面积的毛细血管网，在这个血液中肺泡中吸收氧气，排出二氧化碳，成为饱和氧气的肺动脉。因此我们的肺里啊，在这个医学上讲啊，出去肺的我们叫它是这个动脉的血，进来肺的我们叫它静脉的血。所以这个在肺呢就不一样了，肺静脉里头呢流的是含有氧的血，然后肺动脉里流的是呢二氧化碳比较饱和的血。这个卫星环就经过这么肺里头转一圈，然后呢把氧气供给我们全身，把二氧化碳排出来。它的特点，肺循环的特点就是每个肺泡周围都围绕着9到13个毫米的毛细血管段。大概我们的肺啊，有每个毛细血管大概有1800到2000根这种毛细血管段。整个肺内有毛细血管段有2800亿个。所以这个气体的交换呢就非常非常的丰富。肺脏的基本功能我们就讲了，是一个吐谷纳新，它把新鲜的氧气吸进去，排出二氧化碳，进行气体交换。而且呢每一个这个葡萄株都是一个肺泡，所以把它展开以后，我们讲了这么大的面积，那么就能够供给我们人的氧气的需要。它大概这个是我们体保面积的50倍，所以肺的容量非常大。像男性朋友啊，一般是4到9升，女性呢3到6升，这样来维护我们保护我们新陈代谢需要的氧气，然后呢使着我们身体能够健康。肺参与的呼吸运动是由神经和体液控制和调整的，比如血液在代谢过程中酸碱度发生了变化，必然影响呼吸，可以通过调节呼吸运动的节律、深度和频率，使这个血液中的酸碱度啊达到正常的水平。其实这个调节我们人血液的酸碱度在肺也是起到非常好的作用的。因此我们讲我们肺啊，这个呼吸啊是非常需要的，是我们人在生命过程中的第一重要的因素。因为你这个只要一停止呼吸了，你这个氧气进不去了，二氧化碳排不出来了，你这个新陈代谢就没有办法来进行了。所以这个肺一般的来讲，如果我们的呼吸道是正常化，到了肺泡这一级是应该没有细菌的，是非常干净的。除非比如你年纪大了，除非你从鼻子到咽部到气管你都有病，那么它的整个防卫功能呢受到了影响，吐故纳新的功能也受到了影响，那么就要发生比较严重的疾病。我们最常见的就是肺炎，尤其是老年人，80%以上的老年人最后去世啊，都不是因为他原来的病，都是因为肺部的感染，引发的全身各个器官的衰竭而夺去生命。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以下是广告时间。 四川仙牌灵芝集团是一家采用现代生物技术对灵芝进行大规模萃取应用的高科技企业。仙牌灵芝茶作为四川仙牌灵芝集团的拳头产品，多年来畅销海内外，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四川仙牌灵芝集团在北京有17家专卖店，销售仙牌灵芝茶等系列灵芝产品。咨询电话6618-2780，6618-976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呢，我们知道在我们中医药学的宝库中，它有悠久的文化，从2000-3000年前我们最早的一本神农本草经就记载着灵芝是上品的意思，就是有效无毒，可以久服。 这么好的东西呢，所以在这个两三年前我们的祖先就知道，经常用灵芝的人呢，鹤发童颜，精神矍铄，红光满面，为什么显得年轻？他就是可以益气补虚，健身增智，扶正固本，延年益寿。那么现在呢，有很多科学的研究啊，就发现了，特别是中医药学的研究，就知道了灵芝真正具有气血双补、调节阴阳、扶正固本的作用。所以又在我们中国的老百姓啊，就对灵芝偏好，非常知道这个灵芝是怎么回事儿啊，给它非常好的寓意啊，说它吉祥啊、富贵啊，可以使人长寿。虽然是一种寓意，但是实际上跟我们现代这个医学的研究是相符合的。比如现在的西药学的研究已经肯定了灵芝的药用价值，因为灵芝里呢含有很多的丰富的蛋白和高分子的水溶性的灵芝多糖，以及三萜类的化合物灵芝酸，还有一些生物碱、生物总碱、甾醇类的物质，甘露醇类的物质，18种氨基酸、14种微量元素，这许多成分呢就能够提高我们身体的免疫功能，抗衰老、抗氧化、净化血液，然后维持我们的血糖啊、血脂的正常，还减轻一些放化疗或者是药物化学物质对我们身体的刺激，特别是对我们人体双向调整，特别是这个灵芝啊、灵芝多糖啊、灵芝酸啊、锗元素啊，被认为是强而有力的免疫增强剂，硒元素啊，像这些都是可以促进我们免疫功能的平衡的。现在就认为灵芝它可以双向调节免疫功能，让我们的第一个免疫建设，然后呢内脏的平衡，还有就是预防来犯之敌，这三大功能得到非常好的这个维护。特别是灵芝啊和这个特别是灵芝酸和锗元素，它们本身还有个抗过敏，就是你如果身体过敏了，有这个抗原反应了，可以抑制慢反应物质和组织胺的形成，这样就减轻这些毒性物质对我们身体的损害，而减轻因过敏而带来的一些不舒服。当然在长期用的过程中，它能够稳定和平衡我们的免疫系统，来保证我们的健康。再有就是灵芝呢，像锗元素啊，像这个一个锗分子抓三个氧原子，还有腺苷跟腺苷类的物质，可以促进我们红细胞内的小分子物质成倍的增加，而使它携氧的能力也成倍的增加。我们知道身体里氧气96%以上都靠红细胞来这个携带，那么灵芝多糖又可以促进骨髓生成更多的血红蛋白和红细胞，这样就改善了我们身体的缺氧状况，提高了我们身体对缺氧状况的这个控制能力、抵抗的能力。就是因为有这些物质，它能够使着我们红细胞的携氧能力增加，而使我们的供氧、使我们肺的吐故纳新的功能得到非常好的维护。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仙牌灵芝茶专卖店电话：西城6618-2780-6618-9762，安外84130035，海淀62197759，崇文67115572，朝阳65866376，顺义69464338，通州13661213708，昌平80103197，宣武63428959。丰台63820199。 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您即将收听的是档案。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统筹。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